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18集，杀了我吧。北池慧缓缓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他现在已经没了属于自己的意志和神智，自然也不会逃跑。他的脑子里只剩下执行阴雨鸠宴的命令，而阴雨要求他把在场的人都杀光。他摇摇晃晃走向重伤倒地的唐静。唐静伤得很重，气灵在化形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人类的血肉之躯。固然他们因为原形生命力比普通人顽强，也没那么容易死，但不容易死不代表不会死。北池慧离他越来越近，于不悔他们在结界的另外一端，中间隔着战场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以唐静现在的状况，甚至不需要北池慧出手，只需要一个普通人拿着匕首就能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。唐静一动未动，他实在是太累了。化形至今，他见过世间最绚烂的风景，听过最美妙动听的乐声，结交过最豪爽大方的朋友，也曾在沙漠与森林之交搭棚隐居，也曾在雪山之巅筑炉赏月。他去过最艰险离奇的海底洞窟，曾与鲲鹏在九霄之上遨游，唯独没有爱上过一个人。但那是在遇见明贤之前。曾经他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羞涩爱笑的年轻人，年轻人指着自己随手买来打发时间的书，说那是自己的著作。他厚着脸皮没有半点尴尬，反倒与对方一见如故，交换联系方式。旁人也许很难想象气灵之中也有游戏人间的浪子，然而唐静就是。也许他的身世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骨子里镌刻着大唐的浪漫豪放，那个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朝代却始终活在唐静心中。他就像一场大火席卷而来的那样，喜欢上了明贤。这段感情丰富了唐静的人生，却也在他心间划下了一道伤痕，至今未能痊愈。他依旧玩世不恭，爱说爱笑，没有人觉得与明贤一段意识影响了他什么，但只有唐静自己知道，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。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对他说，如果有来世，希望能以一个美好的开始再度相遇，希望彼此清清白白，不染半点污垢。那一句话，唐静之后每次想起，都是一次痛彻心扉。后来无数次午夜梦回，唐静梦见还在那架飞机上，明显指着放在他手边的小说对他说， 那是我写的，需要我帮你签个名吗？ 然后唐静无数次看见自己急切地跟对方说起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说自己知道他的身份，让明显悬崖勒马，一切重新开始。但梦境每次都以明贤陡然变色对他出手，又或者明贤消失他骤然醒来而告终。直到那个时候，唐静才明白，朱颜可常驻，花开可重来，唯独想留住的时光，想回去的情景，是人间留不住的。唐静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，他能察觉北池会走向自己的身后，但他也已经没有力气回头起身攻击了。没有意料之中的攻击，反倒是北池慧的惨叫声传来，唐静心头一震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勉强侧手，果然看见熟悉的身影，咫尺之距，伸手可期。唐静抓住对方的手，明显丝毫不反抗，任他抓住，身体顺势倒下来，一口血吐在了他的手背上。唐静一颤，握住他的手没有松开。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？ 你杀吧。明贤伸出手，但他没有杀唐静，反而捂住嘴巴，吐出了一颗发光的珠子。 这是丁兰的残魂。 唐静变色，明贤咳嗽几声，声音嘶哑无力，像是竭尽全力从喉咙里发出来似的。 你欲用丁兰炼魂的时候，我无法阻止，但我尽力不吸收他的元魂之力，最后才留下这一点，不足以让他复活。但也算是留给你们的念想，让你们可以超度他。对不起。 听见最后的那句对不起，唐静终于忍不住，热泪滚滚而下。她小心翼翼地接过丁兰的残魂，将其放入怀中。 杀了我吧。 不。 杀了我。 明贤面色一半平静一半狰狞，他握住唐静的手，坚定温暖，然而身体的另外一侧，他的手已经变得青黑，魔气从指尖流泻出丝丝缕缕。明贤不得不死死地抠住地面，以免自己忽然不受控制。 一开始隐于想要一个纯净的气灵，所以仅仅在我体内下了禁制，但第二次他复活我的时候，因为我伤势过重，元气大损，他就给我灌输了魔气。我迟早会变得跟北池辉一样，你再不杀了我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。 杀了毁掉你体内的魔气，你还能活吗？ 我不知道。 深重的疲惫自眉间泛起，明贤的声音慢慢小下去。唐静握紧他的手，只觉对方的温度越来越低，自己像握住一块冰。 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 好。半边微笑从明贤的嘴角扬起，另外半边脸却越发狠厉。 快动手。 唐静闭了闭眼，她不再犹豫，蓦地出手掐住对方的脖颈，力道越来越大。明贤下意识想要挣扎，但仅存的意识却制止了他。随着唐静的手逐渐收紧，明贤脸色发青，呼吸越来越弱，另外半边身体重重地弹了一下，似欲反抗，却被唐静飞快压制住，直至明贤的呼吸彻底停止，黑气不肯再待在尸体中，飞快地从半边身体漫出，逃往阴郁幽咽的方向。唐静伸手一抓一捏，掌中白光裹住黑气，将黑气彻底搅碎。倒在地上的明贤身形则慢慢变得透明，最后化为一具三尺左右的古琴。琴弦俱断，琴身破损几近断裂，琴面纹饰悉数磨灭，这样一具冰冷残破的古琴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 认识最高明的修复专家来看，都会认为残损严重，无力回天。然而唐静却小心翼翼地将他捧起，抱在怀中，如同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 我带你回家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